一不会留在身边。共我共舞吧，像失边燃亮长夜，如像某天过一重遇难遇见，愿延续延续这天。共我共舞吧，像失边然后明日忘掉这天，忘掉谁在来日每天想这天。 谁在来日每天想这天。